亲吻着沙滩，我不觉得浪漫，不想再一个人流浪，流浪着失去的方向，连天空都在笑着，我太天真，不是都说好我们不会改变，你曾写下的诺言，我深深刻在心。改变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. Treat me good no more.

Thank you. 触及到你在我心中如此清晰， 不小心爱上你是醉如迷，谁来呼吸这寂寞的海域，湛蓝的透明，你孤单的伤心， 我思念的岛屿沾染所有着过往的足迹，爱情却杳无音息。爱上你是醉如迷，谁来欢喜这寂寞的海域，湛蓝的透明，你孤单的伤心， 我思念的岛屿找到所有这过往的足迹，爱情却杳无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96.9，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。0105175200 5175-2200 其实也没有什么。

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过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 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 我常说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怕失去我。 风雨，我又壮志雄心，勇敢面对，不会逃避。

有一切的一切让故事变美，我会保存在我的世界，初恋滋味，想念的眼泪，故事里所有的一切。 问他会不会有将来，一份爱